我飞越想念得到幸福，有爱丁堡来守护，把爱变成那里的宝物，从此爱就坚固。 城堡，想要居住，你要给我幸福。我飞越想念得到幸福，有爱丁堡来守护，把爱变成那里的宝物，从此爱就坚固。巨人很古物，又超酷，写作者爱，我们会同步，爱的城堡。